上幸福的街，有个人厮守到永远，是一生所愿。嗯，三年三十间，认识他 痛苦。

只有你和我，直到永远。 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

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。 你会来救我。 寂寞。